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傅志在核对资料的时候就注意过有几个证人，其实身份是挺敏感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案子在诉讼过程中的供词。陈红的起诉罪名并不是单一，他有信心能够拿下来。去见王姐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的。一直很照顾他的老检察官躺在病床上，看着他还是老话一句。傅志只是笑笑，新建现在恨不得24小时跟着他，回到家里几乎就不怎么让他出门了，上下班全在一起，就算是对方想做什么也不太容易。案子已经排期了，耗到庭审就算是陈红有通天之能也没辙。他给王姐掖好被角。 放心，我明白轻重。 王姐无奈地叹了口气。他其实从傅志入院开始就一直带着他了，最初傅志就是他的书记员，来的时候特别精神的一个小伙子，能力强，学东西也快，他一直是打心眼里喜欢的。后来发生了很多事儿，傅志有些想法变了。其实他能够理解，看在眼里也没有逼他，毕竟这是傅志自己的事，别人也插不上口。但是或许只有他才清楚，傅志骨子里是个多倔多固执的人，而这份固执早晚有一天会给他带去意想不到的麻烦。跟王姐又随便聊了几句，傅志在后来看出王姐的疲惫感之后就聪明地找借口走了。临走的时候给新建打了一通电话，告诉他自己现在回院里，这是这几天来养成的习惯，虽然是被迫的。新建要求他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随时给他打电话，不然他就申请处长给傅志配个法警。搞到最后傅志没办法，也只能顺着他，不然依新建的脾气真有可能闹得鸡飞狗跳的，那种自大至极的性格实在难顶。想到新建在自己家里穿着大拖鞋扒搭来扒搭去的样子，傅志不禁摇摇头。所谓的精英其实都是假象，男人进了家门全都是一个德行。正想着，正面突然横拦住一辆车，车门拉开，里面的男人冲着他笑了笑。 哼，副检察官，我们大哥想跟你聊聊。 车里大概有四个人，里面是不是还有副职看不清楚，他完全是下意识地皱了下眉。 你们大哥是谁？ 检察官到了就知道了。 不去。 干脆利索，副职后退了一步，准备往人多的地方闪，但是没有来得及。大概是看出他的意图，车上挨着门边最外的男人伸手一把就把他扯了回去。 别这么不近人情啊。 话说的是挺低调，动作幅度可一点都不低。傅志一只手撑在门边，扬高声音回了一句， 放开。 周围有人大概是注意到了他们，隐约有人朝他们这边看。车上的人看情况不对，一不做二不休，又下了一个人直接把傅志推进车里，然后关车门开车，所有动作没有停顿超过半分钟。新建接到傅志的电话，刚准备开车去接人，然后车刚出检察院大门就被拦住了，是辆价格不菲的高档轿车，逼到他停车了。靠边的车窗被按了下来，里面的人新建倒是不陌生，是一直跟陈红不对盘的余润，咬着一根烟看见他就笑了笑。 新大检察官，这是要去哪儿啊？ 新建皱了下眉。 你地盘都管到检察院了？ 他从来不跟这些人客气，大家立场不同，早晚也得是针锋相对的局面。只不过他跟傅志不太一样，不会选择撕破脸搞得太难看。基本上这些人如果不招惹他，他也不会一副青天白日的架势搞得很僵。对于他的话，余润不怎么在意的无视了过去，取下烟掐吸扔出了车外。 新检察官是不是有个同事姓傅的？ 新建本来有点不耐烦的态度，因为这句话脸色一变。 有话直接说啊。 也没什么，是凑巧我有个熟人看见今天在医院门口 副检察官好像被人拽上了一辆车，正好看见您，顺便打个招呼吧。 于润似笑非笑的扬扬眉，一脸的算计。他话说到这个份上，新建当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本来已经开出院门的车就这么倒了回去，他掏出手机打电话给李磊。 复制可能出事了，你查清楚。 这时候李磊的关系比他要多，扣了电话就准备回处里找处长。身后于润看着他的反应，扬高声音喊住他。 我知道他在哪儿。 新建回过头，一秒都没犹豫地走回于润的车旁。车上的人递给他一张纸，歪了下头。 我这么做呢，也只是想和新检察官做个朋友，将来有需要的时候还得依仗你呢。 这人情卖得倒真是直接。新建接过纸条，扫了一眼地址，再看了一眼车上的于润，扬了下嘴角。 将来真到了上庭的时候，我帮你跟法庭说一句，认罪态度良好。 然后冲回刚才的车上，挂档疾驰而去。于润给新建的地址是一家夜总会，这里其实新建来过，是之前跟着地区检察官来这里取证的时候走过一次过场，印象里就是乌烟瘴气的一个地方，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陈红看的场子。进门的时候看见了门口停的一辆七人座的中架，他紧皱着眉推门进去。这家夜总会里有人认识他，大概不止他，检察院里几个比较引人注意的这些人或许都熟，所以看见他进门立刻就有人往他身边凑，有的戒备，有的是上来打哈哈。 哎呦，这不是新建大检察官吗？稀客呀。 嚷嚷着很大声的是这家夜总会的总经理。新建来的着急，一路是拉着警报开过来的，车就放在外面，他压根就没准备隐瞒自己的身份。 我是来找人的。 他懒得废话，直入主题。 知道我是谁就把人赶紧交出来，大家省得麻烦。 经理听完他的话脸色都没变。 检察官这是要找谁啊？说个名字，我立刻把人给你叫来。 态度看着还挺诚恳，就是脚下一步都不动。新建第一次不满检察官为什么不允许配枪，他脸色沉了几分。 我再说一遍，不想找麻烦就赶紧把人放了。 一边说他干脆一边掏出手机。 不然我直接叫缉毒队。 傅志被带到了地方，才知道要见他的人是谁。大飞，在道上混的，外号叫眼镜飞，是陈红身边最得力的一个助手。这次是实在找不到与他相关的直接证据，不然本身在公安局的黑名单上也是有这么一号人物的。跟一般的黑社会不太一样，大飞这个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搞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夸张沉闷的眼镜挂在他脸上很是可笑，但是眼底的那层暴力和阴郁却跟他的职业以及身份完全的搭配了起来。看见傅志被带进来，他假惺惺地笑了。 傅志检察官，请坐。 比了一下对面的位置，大飞没有起来的打算，正好傅志也没准备坐下。他看了眼屋子里站的那些五大三粗的男人，这一年头真是唯恐人家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流氓都非得在身上纹得天花乱坠。他习惯性地推了一下眼镜。 有话就说。 都被带到这种地方了，他当然知道接下来的流程是什么。 检察官比我们还急啊。 说完他看了一眼四周，稀稀落落的有人配合着笑了，态度嘲讽。 肯定有人看见我过来了。 傅志态度还算自若。 所以你最好长话短说。 似乎是为了印证他的话，语音刚落，外面一个穿着像大堂经理的男人推门进来，凑到大飞旁边说了句什么，瞬间对方愣了一下。傅志看着大堂经理走出去，但是没有关门。过了一会儿，新建被带进来。两个人视线撞到一起的时候，一个扬了下眉，另外一个眉头紧皱。新建走到傅志旁边，却没有跟他说话，反而瞪着大飞。 你是有多想进去陪陈红？ 语气十分的不客气。 绑架检察官，你动静做得还真不小。 大飞摊开手。 新大检察官说的可真严重啊。 他指了一下傅志，满脸都是无辜。 我是看着这位检察官同志在院门口等人没等到， 出于好意才给请过来，怎么就成绑架了？ 傅志冷笑了一声， 态度还很热情啊，把我推上车的那几个人使的力气可不小。 新建对这些场面的废话压根没兴趣，他有点不耐烦地敲了下桌子。 大飞，大家都很清楚你到底想干什么，但是我告诉你，这种办法帮不到陈红，反而会让事情越搞越复杂。你要是不想闹大，现在就让我们走。 哎，我什么时候不让走了？ 大飞夸张地抬高语调，滑稽的大眼镜框往下滑了一点，被他抬上去，然后两只手架在椅子背面，五官委屈的像发皱的橘子皮。